际暮色百万重，缘何别了竟相逢，可笑聚散此生都不懂，原来离别过今是情重，心底方知道梦里为谁痛，万千岁月如一梦，仿佛水泪飘过眼中，路遥万里风雨待倘能与共，纵一生一世问谁有倦容，甜言蜜语走半浓，心里又怕此刻一声空，祈求红日会继续沉梦，不晓将今晚见了月儿送。Oh,